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晨，最后一次的大香港早晨。首先卖广告先，咁样今日喺街度应该部分嘅书报摊已经派街噶啦，就系呢个热血少年新嘅一期系第29期咁样，真系估唔到出到咁多期咁样，但系唔够嘅，我哋系要出好多期，同埋系要销量蒸蒸日上嘅咁样。主要超越苹果日报其实系靠热血少年嘅咁样。咁你见到啦，今期嘅封面系好值得去其实我都系觉得唔够大嘅， 即系你讲个挥春 个 个口罩 个封面 人马， 即系你要想引 A3 个封面唔够大， 唔系呢个系呢个在座净系得陈四喺热血少年嘅 group 入边， 你 一热血少年喺热血少年嘅 group 入边咧，我哋成日讨论够唔够淫呢个问题， 系啊， 我哋成日讲淫唔淫， 你净系科佢淫贱啲，跟住佢就再画过啦， 唔淫啊，所以我哋唔会讨论嘅，同啲画师啊唔会同佢讨论画工啊、 故事啊， 你系唔会讨论呢啲， 究竟我哋波拿 唔会讨论条底裤出唔出得， 新新入胶袋， 我哋每日都讨论啲，因为底裤。点解咁样样？嗰、那个底裤边点解唔可以再拉出啲嗰啲咁样？日日都有讨论， 当然有啲实质啲嘅讨论嘅。个波形唔系咁嘅， 过咗少少嗰啲咁样。咁系呢个系我哋下次会再做好啲嘅咁样。我哋下次会再吹谷 啊！我哋都啲实质建议嘅，点样淫贱啲打格仔啊？ 系啊，即系我大家知道我哋，即系我哋其实每一期嘅封面，虽然好多时候唔同嘅画风，但系其实要少人封面全部都系man增画嘅咁样。咁但系 man 增我就即系我而家就俾个任务佢啦，就系我希望佢变成个淫增，咁就系 淫。 淫唔够淫， 色欲和尚淫僧 派咗去日本，派咗去日本深造嗰啲， 成个徐锦江翻嚟， 放咗去日本两， 成个 庙街桑拿， 放咗去日本两个礼拜假，希望等我可以淫少少翻。 其实下期会画呢一段， 今期嘅 AR 曲都系马夫人嘅咁样，咁啊睇一睇啊。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文化建国。 边个嚟噶呢 个？诶，嗰、那个就系马夫人啊！ 马夫人， 马夫人，马夫人，你一讲咁样啊？马夫人，你把声咩叫文化建国？ 建国文化整粒国出嚟， 真系呢次真系一粒国咁样啦，真系文化建国咁样。咁系大家要多多支持呢个热血少年周刊啦，咁样咁系同埋我哋有个订阅计划啦，咁就可以一年订12期，咁啊唔使周街扑啦。如果多人订嘅话，我哋就会再延长多啲嗰个订阅嘅期数啦，咁样 OK。咁啊，希望多啲人支持我哋呢个计划嘅。咁就点样可以参与呢个订阅计划咧？你买书咁样，第一版就有呢个咁样嘅订阅嘅表格啦，填咗表寄翻嚟我哋粤时报附上支票，支票抬头写住呢个咁样嘅，睇下你本地定系海外啦。咁啊，支票抬头写住呢个咁样嘅粤时报有限公司，咁啊，又或者上我哋嘅网站都可以订阅到我哋嘅粤时报周，系咪粤少年周刊嘅咁样？咁呢个就系、是。这个就是今日要卖的广告啦，咁当然听日年宵啦，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啦咁样，咁可以上返我哋嘅 page 睇返我哋究竟今年有啲咩产品啦，咁係好多产品㗎啦咁样，咁 係现场做节目啦， 现场做节目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又攞熱狗出嚟变咗做 product 啦咁样，公平咩呢、这个世界公平咩係咪先，呢班友喺度玩嘢， 你又抽到奖 係咪公平咩公平咩，我有时都觉得唔公平呢、这个世界。 你又生得咁靓， 你出去问下你出去 出去問一班左膠他們究竟想要什麼，他們只不過是想即自己溝溝流流地遊行，日日被人屌是不是公平嗎，是不是，跟住然之後 我生得這麼英俊又要甩頭髮你兩個生得 公平嗎， 公平嗎這個世界，這樣 只是冷靜一 點跟住就但是今天就不賣那麼多廣告了，這樣因為總之明天都開始了，總之明天來了，我們在由明天去到下個禮拜三其實是通宵的， 去到年初一之後早 去到年初一之後早去到年初一的凌晨啦、清晨啦咁樣，咁就係喺維園嘅29-30號檔咁樣，咁都係其實上面個位嚟嘅，喺中間位嚟嘅，近草坯嗰邊位置，咁大家過嚟揾我哋啦 ，OK？ 咁就呢一節講咩咧？呢一節就想講講司徒法正嘅，司徒法正就上咗報紙頭版， 犀利啊！圍住佢 上咗因為點解會？其實我都唔知道上咗頭版，我見到佢單新聞，我啱先想講就係話。司徒师傅叫咩名？ 司徒法正咯， 唔系啊， 司徒甲大， 阿司徒甲大， 嗰句嘢哦， 咩？早排司徒甲大咪上咗嚟做节目嘅， 系啊系啊， 跟住我嗰日就撞唔到佢，但我睇翻佢喺度做节目，跟住我首先心谂啊，其实佢。点解咁嘅样嘅咧？跟住我谂咗一排， 咁嘅样， 唔系 啊！ 咁 你生成咁？ 唔系啊！佢 唔系咁嘅咩？ 佢唔系生成咁嘅。佢我谂咗一排，我先记得翻起。哦，原来佢个碌系扮司徒法正嘅。 哦，条滴水喺中间嘅。 系啊，佢个碌其实系扮司徒法正嘅，所以佢先叫司徒甲大啊嘛。 系啊。 跟住我已经心谂，其实而家冇人知边个司徒法正噶啦。 系啊。 即系你而家话司徒甲大咁样话，阿司徒甲大其实系扮司徒法正嘅咁样。咁边个司徒法正啊？ 系啦。 边个司徒法正啊？嗰啲咁样啊？点知回马枪？ 啊！李思哲，你扮紧边个？郭富城边个嚟？ 咁啊唔会，郭富城啊，黑尽点都略谂都知嘅，大概都知嘅，洪代林 黎明。 咁系，但系 即系即将计冲嘅。 喂，司徒法正就真系好难知系边个嚟噶嘛，大佬。但系啊，佢又回马枪上翻个头版喎。 佢都知自己冇乜人识啊。 佢发生咩事啫？ 咁佢就系你讲。 好，咁司徒法正咧，咁就卷入咗一个前债嘅纠纷啦。咁上保大王嘅女儿咧，咁之前咧就因为屋企有争产。嘅糾紛啦，咁就揾阿司徒法正咧去指點迷津啦。咁就講咗話，原來佢即係司徒法正就話佢，你呢度你又中咗降頭啦，嗰度又要養鬼仔啦，咁就其實收咗佢好多錢啦。咁四年間咧，咁呢個女信徒咧作為咗作法啦，同係啦。就用咗 仲 生機啊嗰啲嘢 仔啊， 因為佢睇過嗰位女士嘅屋企啊個牆角咧發咗毛， 係啊， 你中咗煤降啦，出事噶啦咁樣，咁就嚇親啦，咁就哇， 可唔可以上嚟美羅睇下睇咪大買咯？ 呢度係亂降， 收五萬喎呢個 火水降， 降樓降 啊，呢度好多降喎呢度， 梗係啦， 係六六， 我哋一降之煉金術士啊，咁樣多降頭。如果發少少毛就已經中了降的話，跟住呢 咁就即係講緊牽涉緊差唔多係過千萬嘅一個嘅諮詢費用啦， 即 係 眾生機養鬼仔使咗千幾萬。 係啊，佢話唔係啊，佢直情係請卧底鬼仔添啊，佢話 咩叫卧底鬼仔？ 可能係陳永仁啩？ 即係點樣卧底法？鬼仔嘅鬼仔啦。 係啊，佢話佢要請咗卧底鬼仔，咁唔知係咪只鬼仔上天台就話我係警察，邊個知啊？咁樣啦，咁樣咁就即係牽涉一個過千萬咁樣，咁就因為就入禀咗法院。就話利用佢嘅迷信去誤導同埋剝削咧，咁就而家想追回呢一個嘅款項。 唔係嘛？咁都有得告？ 咪就係告咗咯咁樣。 喂，呢啲嘢寧可信其有嘅啫喎，即係你。你冇即系佢告佢咩？而家告佢话佢呃佢啊？ 诈骗啦， 唔知诈骗定系误导，咁亦都讲到呢、這、一个系咪牵涉到一个违背咗呢个服务合约咧？咁样 吓咩服务合约啊？ 系咪阿司徒法正对合约有一个原则性嘅破坏咧？咁样咁，但系唔系包生仔喎，风水呢家嘢 唔系喎，即系我真系唔明白，点解可以告得到嘅咧？咁样咁系即系你话佢告佢诈骗咁样，佢话喂佢叫我养鬼仔诈骗，呢个世界冇鬼仔嘅咁样， 跟住。落揾 咁啊！法庭要 prove 呢样嘢喎， 喺边揾个鬼仔出嚟啊？ 法庭要判呢样嘢，究竟呢世界有鬼定系冇鬼咁？跟住法 何国荣 系啦， 鬼佬嚟。 喂，法庭点判啊？法庭话呢个世界冇鬼嘅咁样，所以司徒法正你呃人嗰啲咁样，风水系黑人嘅嗰啲咁样，唔通咁样？ 唔系佢系话发现自己同家人嘅健康同埋运程都冇改变，咁样就。覺得自己是受騙， 不告補習社先 咁樣都可以咁司徒法正有咩回應啊？ 冇，佢淨係話呢排就受到困擾同埋覺得無助咁樣。 唔係司徒法正自己啊，即係自己話佢好困擾同埋好無助嗰啲咁樣。咁佢唔自己唔養翻個鬼仔，佢咪裝煤缸， 派咗做卧底。 佢咪裝煤缸？喂，我覺得呢個告真係好離奇喎，邊有一告㗎？你自己，佢又唔係性交轉運嗰啲，你仲可以話即係借風水為名咁樣， 都真係性交咗 啊！呃你上床嗰啲咁樣嚇，呃你呢呃你路嗰啲咁樣。咁你話哦，我俾咗錢佢。跟住然之後養鬼仔咁樣，跟住然之後，冇好運到嘅嗰啲咁樣，喂咁喂上哇嗰、那個我好想去聽啊，我好想去聽啊嗰、那個，即係上法庭點講？佢原本死㗎啦，如果冇我鬼仔啊， 唔係梁振英都係咁講嘅，如果唔係有我啲辣椒，而家個樓市升得仲勁啊，其實係一樣，即係梁振英自己將個滴水喺前面，咁啊應該有計嘅。 唔係我想讀下啲收學誒、項目收費俾大家聽下 咧，好啊、 有個係众生机啦，咁就系收佢144万 嘅，合理啊。 咁另外就有个 市价， 喺何鸿燊，咪搬到何鸿燊附近嘅，唔知生机附近。 众生机喺佢 系啦，搬啦。跟住另外一个好笑就系、是要继续对抗邪恶力量咯，系收佢205万。 系 咁民主党呢单， 咁合理 咯，民主党 合理 fair 啊，我觉得邪恶力量喎， 养无间道鬼仔， 你唔加价， 仲有咧？ 养无间道鬼仔就超过190万咁样咯。 吓、啊，咁喂无间道鬼仔喎、啊，大佬。 另外有啲兼就搞笑啲就 话， 咩对抗咒语嘅时候咧，有两名嘅越南籍降头师被杀，司徒法正系一度失明添，佢话。 系咩？ 咁就收咗166万。 有张图系有个纱布黐喺只眼。 啊，因为阿司徒法正就系佢越南怀疑撞邪，所以失明，跟住咧就。即係 send 張相俾阿事主就哇你睇下我隻眼有曬崩帶啊咁樣你要向返 仲要收返 費咁樣望我盲咗喎咁樣咁就 咁你睇風水睇到自己嘅法力問題可能就咁 咁佢睇公仔盲佢佢睇風水睇到盲咗咁同啊咪佢撞邪撞到盲咗咁同嗰個女事主有咩關係 佢話就係幫佢做緊嘢幫佢 工商係啦工商聽工商咁聽幾多錢啊 嗰度我话收成400万喎，系咪啊？ 唔系 1166， 都合理啊！盲 眼喎、 啊，眼喎、啊，大佬， 同埋仲同佢供咗3年人寿保险添。 边个同边个供咗3年人寿保险？ 司徒话担心安全嘛、 啊，系啊， 但系就冇向原告出示翻保单文件，即系怀疑食咗甲棍，唔知系咪唔知有冇怀疑食甲棍啦、啊、咁样。因为阿原告呢位女士咧，就指阿司徒法正咧，就向佢提出一个欺诈嘅陈述，要求阿司徒法正就回水同埋赔偿损失。 点样？我唔明点样欺诈陈述？即系我唔系。 我唔知当中会唔会食一个位，就系话喂你要我帮你买保险就为一啲保障咁样。咁但系究竟你有冇买到咧？唔知系咪就系呢个位告佢啦？ 哦，咁样咁你信唔信咧？即系呢个问题，你上到法庭你要问，你要问一个问题。咁你信唔信佢帮你作法会危害到佢生命危险先？ 会唔会佢停到现场作一次法庭？ 你信唔信先咁样？咁但系你个法庭冇理由去 proof 呢个世界有冇邪灵啊？有冇法术啊？嗰啲咁样噶嘛？系咪先？你唔通个法官话嗱，你而家试下就到我只眼盲啦？ 你 咁样咁 即刻播梁齐恩套戏出嚟， 唉，抌翻奶粉。 咁点咧？咁你呢件事系牵涉到嗰个事主本身系信定系唔信啊嘛？咁、你话原来你唔信嘅咁样，咁佢误导你，搞到你信咁样，信咗啲唔应该存在嘅嘢，咁都即系都好牵强噶啦咁样。但系佢而家唔系啊嘛，佢而家嗰个杀常嘅理由系，喂，我啲运都冇好到。即系你而家系送，你而家系控诉一样嘢，就系佢唔灵，佢都唔灵嘅嗰啲咁样。哇！如果咁样都可以告，咁大卵镬喎，咁啊好卵大镬喎。 大仙， 黄大仙庙嗰啲咁啊，喂，哇！屌你， 食完扑街啦咁。 系咧，集体诉讼，咁啊大卵镬嗰啲咁样。所以我真系觉得呢件事系好卵离奇嘅。最离奇嘅地方就系司徒甲大嘅原型人物，竟然又可以上翻头版，又出翻嚟啦嗰啲咁样。同埋司徒法正而家冇咗条滴水。 司徒法正 佢太奇怪咗， 会唔会佢见司徒甲大冇整佢又跟翻唔整啊？ 唔似喎，佢哋个样而家唔系好似喎。司徒甲大师傅要搞一搞佢先啦，会咁样好离奇嘅一单案。OK， 你哋咪就整咗个投票啊？ 系啊，咁整咗个投票，啱啱就出咗，讲紧咧系你觉得信乜嘢嘢系最蠢呢？咁第一样嘅 option 咧就系邵家臻出书啦，咁第二样就系投资 Bitcoin， 跟住揾司徒法正或者买亚视股权，再唔系捐钱俾社会主义行动，到底边一样蠢啲咧？ 邵家臻出书点解个书？ 邵家臻咧就原来就今日有讲到，即系苹果报啦，又系就话占中死市啊，邵家臻咧就出书啦。 咁樣，因為其實講到雨傘，佢哋講雨傘運動啦，之後咧陸續好多參與者都出書咁樣，咁就佔中三子啊，仲同佢寫序添，咁咧嗰個書名就叫做《佔中逗號我識條鐵》咁樣，咁最神奇咧就係、 是、錯，咁你寫乜撚嘢？你寫乜撚嘢啊？咁樣， 咁個封面咧就係、 即係出本書嘅，個封面寫住我本書冇嘢講咁樣。 我識條鐵咩？寫書嘅嘢。 而其實嗰本書嘅封面就係佢本身，即係成個理念嘅成個人嘅精神框架，就係、是、佢個封面都係揸住支咪嘅。 屌你！你手嚟咁，點解你唔寫？你寫本書叫咪霸，我都想睇下。即係如何？ 揸咪霸大台， 即係四十種情況維持咪霸。即係第一篇係卡拉 OK， 第二篇係佔領運動，第三篇係遊行嗰啲咁樣，我都想睇下，係咪先？任何情況底下都保持支咪喺袋嗰啲咁樣，咁你都叫做即係有啲 point 啦。屌你老母佔中，佔中出本書佔中一日啫喎， 係啊， 一日你又寫本書啦咁。 咁佢都講到之後，其實主要都係講佔領呢幾十日，因為咧陳建文喺個罪上面咧就佢踢爆邵家臻啊，鬧佢啊，點解咧？就話佔中嘅同仁喺自首嗰日咧已經係勸退學生啦，但係阿邵家臻竟然心係運動，仲咬緊牙關，堅決咁樣翻去佔領區，偷偷地咁樣翻去佔領，就覺得呢個人真係好真誠啦。 嗯，唔係，不如告邵家臻好撚過啦，告咩告呢啲人好撚過啦。喂，呢啲人就欺詐啦，屌你老尾，點解唔告呢啲啊？我覺得司徒法正無辜喎，點解邵家臻應該告？邵家臻應該告，屌你老尾！即係如果有集體訴訟嘅話咧，即係應該告鳩曬班撚樣，告撚到呢班撚樣撲街賠錢都撲你撲街，咁樣搞錯啊！真係，不過唉，算啦，真係唔值得講佢咁多。咁啊，投票 end 咗啦，咁樣不如睇下投票結果。 嗯， 係投票結果係點啊？睇唔 到啊！好難投啊 ！check 咁啲人話 係咩？好難投， 好難揀。 唔係你哋唔講都冇人知邵家臻出書啦、啊，邊人會知件咁嘅事嘅啫？ 咁咧就话咧投票结果出咗啦，咁咧就接近一半48% 嘅人咧觉得最蠢嘅事咧就系买亚视嘅股权，咦写错字喎，原来系，咁咧第位咧就32%嘅人就觉得咧捐钱俾社会主义行动系最蠢啦，咁样，咁揾司徒法正咧， 你写错字嗰个选项系投最多人投票嘅，证明真系几蠢。 咁咧有7% 人覺得咧揾司徒法正最蠢，唔係好多啫。咁得6% 嘅人咧就覺得揾即係買邵家臻出書係最蠢啊，都冇乜人知啦咁樣。咁最尾覺得投資 Bitcoin 係最蠢咧，得5% 到嘅啫咁樣。 邵家臻出書真係好撚好笑，你俾你唔講我真係唔完全冇辦法 picture 可以有結果。 其實之後好多人會出噶啦， 買出都唔奇。咁但係 冇人揾你出咩？ 咩啊？我算什麼人？我有出版社，我哋唔會出。 可能有人揾你寫兩篇稿。 唔會出啲咁嘢啊，大佬！咩寫兩篇稿？我又講翻琴日嗰個笑話。琴日咪有好多人做啲後雨傘嗰啲嘢。琴日咪有報紙有報紙， 係啊，好唔開心啊！你講 有報紙打電話嚟啊嘛，報紙即係佢哋成日喺度做，就係想做嗰啲後雨傘嗰啲嘢啊。跟住之後報紙打電話嚟問我：喂，你哋會唔會有啲年輕嘅成員？即係我哋想做個後雨傘嘅專題，即係雨傘 後生仔， 揾啲後生仔。你哋會唔會有啲年輕人、年輕嘅成員係80後嘅咁樣開始受？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80后好鸠老嘅咯，边有啲80后嘅后生仔？呢位逻辑上讲唔捻， 点解年轻得嚟有80后咧？ 又年轻又80后，跟住我琴日问佢哋边个80后嗰啲咁样，跟住然之后 陈得我同阿泰举手。 全部90， 跟住咧，系咁问你系咪伊人啊、日朗、和仔啊，九几年噶啦， 边有80后嘅？屌， 好老啊！我哋， 屌你老味， 我而家唔敢认。 我要望住呢班人，望跟住，然之后得两个举手，我望住个陈四啊、阿泰，唔通叫呢两个人 话自己后生仔，我惊俾人告啊！ 屌你叫阿泰着条板仔裤扮啊！屌。 我带走出嚟，系哟！我要揾翻， 阿陈姐玩到摇摇啊！扮烂我，成日玩到老交啊！ 老交， 乜鬼嘢？我谂住80后生仔，我真系唔谂明， 我想攞部 Game Boy 出嚟。 使唔使有冇對打線啊？ 好撚困，好撚困擾我份報紙，我唔知點撚樣揾啲人俾佢。咁啊，我研究下啦，研究下啦咁樣。咁 最尾最後揾八十後俾佢，你揾後生仔俾佢。 係啦，咪跟住我咪質問佢咯。我最後質問佢，我話你講清楚，你而家究竟要八十後定要後生仔？咁啊，因為佢話，跟住個報紙覆我，佢話好似，因為我已經揾咗幾個都係八十後嘅咁樣，咁誒，不如我哋放棄後生仔呢個題目啦。咁你做乜撚嘢？即系呢个系咩专题嚟？ 因为你改题目，中年看雨伞咁样。 我系离捻晒谱。哎，好啦，咁啊，今日节目到此为止，我哋今晚要去政治，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